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中，同样还是要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话题，关于情感的一些心情。其实今天倒是比较特殊一些，因为毕竟这个是岁末，那么最后一天，我们也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年我们的情感到底如何了。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虽然好，各位好。 嗯，就在前几天呢，我特意在我的微博上，在这个新浪微博，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孙岩，也是和大家互动的一个方式，一个平台吧。我在微博上呢，我给大家留了这样一段话，我说这个18年就要过去了，我说那么您的情感生活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呢，比如说这一年如果有伴侣的话，那么过得好不好呢？和伴侣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没有伴侣的话，那么你这一年为你的爱情做了哪些努力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也很高兴看到一些朋友们给我留言。那当然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也给大家发了这样一个朋友圈，那也有一些朋友们留言了哈。其实每到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工作我们也要做总结，人生其实我们也应该做一个总结。 对， 包括这个我们的情感，因为毕竟情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真的它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或者说它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有相当重要的决定权。 对，因为这个我们说总结啊，总结的好处就在于呢，你可能会把以前发生的很多事情呢，把它捋一遍啊，盘点一遍啊。盘点它的好处就在于呢，以前可能是有些问题陷入进去之后你看不清楚， 嗯， 但是当你总结和盘点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个旁观者， 嗯， 一条一条的来过滤，到底当时我跟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当时呢他怎么处理的，我怎么处理的等等。也许有的时候呢，你在盘点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两个人在重复一个模式，不停的重复，这时候你就会反思呢，既然是重复，我们为什么不帮他打破呢？可能一个小小的改变，你们俩的互动模式就可能发生质的转变，但如果你不做总结的话，那可能下一年还是这么就糊里糊涂的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情感生活真的是，过一段时间就要总结一下，小结一下。我们心理咨询也是如此，我们心理咨询在跟人做咨询的时候，我们谈话过程当中，总会那我们一般会谈一个小时，但是一个小时当中，在结束的时候或者说在中间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小结。 嗯， 小结就是让对方能够清楚我们俩究竟谈了些什么。 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说触动。 嗯， 那么情感的总结也是如此啊。我们过去的一年无论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但是都过去了。 嗯， 我们当然希望是好的能够继续， 嗯， 那么不好的呢就在这画个句号， 嗯， 啊，就给他告个别啊，这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有些痛苦啊或者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你不给他画一个句号的话，他真的是可以不停的延续， 嗯， 也许一年两年三年都这么延续下去了。但如果我们彼此心理上我们都把它画个句号，无论这个事情有多么的不愉快。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做之前做节目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像在婚姻当中他一点都没有犯错呀，结果最后他受伤最大。 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在岁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给自己给一个盘点的时间， 对， 嗯，也给自己一个盘点的机会。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感，比如说我们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情感，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段很糟糕的心情，那么在这个岁末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盘点的时候，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也为自己做一个了结和了断哈。 对， 我们也知道我们要送走2018年了，我们也要送走那份坏心情。当然如果我们在有伴侣的生活当中，在2018年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些矛盾遇到了一些事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岁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真的它要影响我们一直到2019年吗？一直要到2019年吗？有的时候想一想啊，其实人生真的是很长很长。那么可能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再过2-3年你想都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事儿了。 对， 那么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和家人，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能在一起的人，我们能更开心的去生活。 对， 其实每到这个年末的时候，也刚好就是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不愉快留在2018，让我们用特别新的心情，我们去迎接很快再有几个小时就会到来的新年了哈。 对，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吧。那么也是有不少朋友都跟我们说到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心情哈，比如说在我的这个工作微信号，在孙岩的工作微信号里，那我就发了，我说亲爱的各位，2018年的恋爱婚姻情感关系怎么样啊？美好还是失落？有什么想吐槽的吗？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啊。一位男士是说今年2018年最幸福的事情呢，当然就是我有了儿子了。现在我在上班，每天其实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走了之后，中午我老婆给我发一个短短的视频，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呢，我老婆经常把这个孩子在家里边的一些模样啊拍下来，拍视频啊，拍照片啊发给我。哎呀，我自己看啊，特甜蜜，然后自己还忍不住老给同办公室的人看，看我儿子这样了，我儿子那样了，哎，人家现在一看我拿着手机乐，人家就说儿子照片又发来了吧，这就是我2018年最幸福的事情。 是，所以我觉得从他们俩的这个互动方式上，你也可以看到，也是值得借鉴的。你看这位妻子她用的方式呢，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啊，这个随时就是有一些可爱的小照片啊，或者小视频啊，发给自己正在上班的丈夫来看。这个其实就是很好的一种互动啊。那很多时候呢，大家如果老觉得哎呀，他为什么不照顾我多一点啊，或者等等等等，会抱怨很多。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跟大家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点。这就是说，生活就是这样，如果你找不同的话会找到很多不同。如果你找共同点的话，你也真的会找到很多共同的点，大家都感觉到很快乐。 对，所以实际上是的啊，我们要让生活幸福和快乐起来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 我们要有能力去感受生活中的那个幸福。 对， 有些人可能会说上着班呢给我发什么照片、回家不得了，回家让我看看就行了。你看这位丈夫他是说好幸福啊， 是 啊，妻子给我发来了儿子的照片。所以其实完全在于我们的心情， 是 完全在于我们感受幸福的能力。 对， 嗯，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你看我正在上班，然后你给我发个视频，我听了，然后呢，我咋怎么办？是吧？声音，然后别人听到影响不好之类，等等等等，影响我工作。如果你想挑毛病的话，任何一件好的事情都可以让你把它弄成黑的，描成黑的。 对， 是吧？那就越弄越难受。 是的，是的，还有一位，这是一位这个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2018年呢，我自己觉得我过得还是挺幸福的，我结婚已经5年了，我们还没有要孩子，我老公呢特别的忙，我也知道现在是他事业的上升期，所以呢我尽力的都能够理解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概在2个月以前，那其实是我们算是一个订婚的纪念日吧， 嗯， 那一天他突然给了我惊喜，他给我送了花，而且是送到了我的单位。那么那一天呢，他还特意的订了晚餐，然后邀我一起去吃晚餐。那一天呢，他对我说，他其实觉得和我在一起挺开心的，而且他觉得我现在做得特别好，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是在事业的上升期，他也知道我挺想要孩子的，但是呢，非常的体谅他，知道他现在不易，所以呢，非常配合的在等待他。他说这些的时候吧，我突然觉得我所有的那些小委屈都没有了。这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一个彼此能够相互懂得的人相守在一起啊。而且要说我老公这个人，以前我老说他不够浪漫，一点都不懂浪漫，没想到自己还会订花呢，而且还得意的对我说是在一个订花网站订的花，这简直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啊，这让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是，这就是我觉得这位女士收获到的幸福，就是独有的， 嗯， 就她的丈夫给她专门给她的， 对对对， 所以女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些东西，需要这种感觉，就是你为她去做一件事情，单单的是为她来去用心的去做的。那么你说一束花有多少会有多少钱？ 嗯， 是不是？我想，相当多的夫妇，相当多的男都可以买一束花，但是呢，大家都忘了，或者说就觉得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嗯， 是不是？可能说他不喜欢啊，我以前给他买过，他不喜欢，我让他生气，我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像这位丈夫这样去做，真的就可以打动一个人。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对夫妻，他们感受到了今天的幸福是两个人一起的努力。 对， 这个妻子呢，她非常理解她的丈夫，她知道丈夫现在在事业的上升期很忙，她可能用她的方式在疼爱着丈夫，配合着丈夫，在生活中配合着丈夫的脚步和节奏。 对， 那么这位丈夫呢，也用心的体会了妻子的这样一份体贴，对 对 对，所以呢也有了一个回馈。其实伴侣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懂你，我会用我的方式来支持你。那么另外一边呢，他可能会觉得我懂你，我懂得你是在为我在配合我。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过都需要一份这个懂得感激对方的心情。 对， 是吧？ 你看这个他们俩这个模式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 嗯， 啊，比如说这个丈夫呢，因为忙于工作完全投入，那么我们见到的最多的就是妻子被忽略了，就开始闹，生气，折腾。 对 ，OK， 这时候丈夫觉得我这么努力的卖力去工作，好，你也在这边折腾，我还在这边又生气啊，又折腾又那个， 嗯， 好了，这就是不好的循环就出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对夫妇俩真的是在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天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板。 对，是的。 怎么样去互动，怎么样去沟通啊，实际说这种事情按说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的去出现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沿着那个套路走了。 嗯， 结果就越过越难受越过越不幸福。但如果你沿着这样今天这样一个样板，那你会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是啊，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 今夜思雨 正在播出。 有朋友是说18年，没有感情生活，婚姻就更别谈了。我觉得工作平淡，生活不易呀。是的啊，那看来19年可以好好加油。19年要为自己，如果你真的希望自己在人生中有另外一半的话，那么我们除了工作之余，我们拿出一些精力来，拿出一些时间来，我们来规划一下，然后我们能让自己去努力的为自己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哈。 嗯， 有一位呢女生，这是也是在我的这个工作微信号里留了一个言哈，她说我现在特别的纠结，我和一位男朋友异地恋也快1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我们就说到了等到这个来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到我家去呢？结果他很坚决地说他要回他家，那么我父母呢也很惦念我，那我当然也要回到我父母家，也就是说有假期又不能够在一起相守，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挺多的。有的时候我有假期他有工作要忙，有的时候他有假期我又走不开，那么当然他也会到我所在的城市来探望我，但是在我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即使他来了，我上班的时候都觉得很分心，很想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知道手边的工作必须要做完，而我去他那儿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两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感情总是被我们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所以这不到18年的年末了吗，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感情我们还能跨过19年吗？ 我觉得这个感情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就可以，如果你不想他真的就不可以，就完全他跟你主观的感受有关啊，就像我们他刚才说到的这个距离一样啊，这个距离呢有人说距离产生美，有人说距离呢可能会让人生疏啊，真的是在于彼此到底你是怎么看这段感情的。我觉得就像他俩他刚才描述的，就是这一年来这种分隔两地的这种情感好像总是不合拍一样啊，我想这样的时候我有闲的时候他无闲，他没有时间，那么有的时候这种循环呢不停的循环，但是呢我想啊，每一个人呢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们现在提倡的是找共同点，你去寻找你们共同的地方，我们如果盯着那些不同的地方的话，你会盯着越盯哎呀越多，因为人本来就不同，生活节奏也好，工作内容等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我们找那些共同的点，我们俩就努力的找共同的点啊，我们俩这个节拍不一致，休息的时间不一致，这时间啊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就放一边去啊，我们彼此都不会做牺牲，那我们就找在这之外有共同的时间，我们可以去来去在一起，我想只要去找的话这种时间一定会浮现出来啊，真的是如此。如果你不去找的话，你会觉得呀我们俩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因为越来越个性化了，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但如果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时间闲了你就在闲，你就在来陪着我啊，不管你有多忙，那可能真的就是矛盾，但如果大家撇开这一条，我们来谋求或者寻找我们俩共同的比较休闲的时间，那可能就会好得多啊，是吧？包括他刚才说到的，哎，回家过年到底去他家还是去我家？啊，那这里边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呢？是不是也有可能？比如说我先去他家2天，然后再去我家，是不是？啊，这都是可以妥协的啊。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可以找到很多让彼此都能够在一起而且比较快乐的时光。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在一起，我们想坚持。我们就怎么样也能找出在一起的理由来。 对，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也觉得离开他也可以，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沮丧，也会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之间的困难。 对， 异地恋确实是比相守在一起要难一些。 对， 那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未来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是， 比如说你们一直都会坚守在各自的城市各自的事业和工作当中，那么都不肯往前 靠近一步。 对， 那这样的话呢，未来会怎样呢？其实，即使是春节，两家人两个人可能暂时都不能够在一起。假如说哈，假如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缘由，那么可以抛下手中的工作了，又是一个休息的假期，至少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沟通一下，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走到一起啊？如果我们要走到一起，我们两个人彼此都拿出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呢？那么恋爱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可能还是需要我们要为这段感情做什么。 对， 如果我们都站在原地在等对方在做什么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对于两个人未来越来越觉得渺茫，也会遇到越来越多让人觉得比较受挫的这种小沮丧哈。 对，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呢，这异地恋的这种，除非是远隔千里啊。 嗯， 你看现在你要在北京的话，那有的人上班呢，就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那个异地恋有什么区别呢？是吧？一天坐车花两个小时，那如果是在其他城市的话，可能花不了一个小时都到另外一个城市了。 嗯， 就这么简单。那你要如果想到了，这就是异地恋。啊，我们俩在不同的城市，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人的心里的感觉啊。我就认识一对夫妇，他俩其实在北京的话，就是真的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那你说给他每天上下班的时间，都要花一个小时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们愿意在一块儿。 嗯， 如果他们不愿意在一块儿的话，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太累了，干脆我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旁边，我租一间房子算了，凑合着，我不想回家了。那时间长了呢，可不是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出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交通工具各方面，通信手段啊，都可以让我们缩短心理的距离。虽然空间的距离可能会有点远，但是呢，我们的心理距离总是可以去缩短的。啊，如果你这样做了，即便远隔千里，也就像坐在身边一样。 还有一位和我们分享心情的是一位男士，他说我刚刚结婚一年，感情生活就比较失落了哈。刚刚结婚一年啊，他说我和老婆之间的沟通不顺畅，话很少，我有些害怕他，在他面前不轻松。老婆性格太内向了，不爱说话，爱玩手机，脾气不小。我就觉得我自己结婚挺没意思的，我都后悔了。目前成为这样也有自己的错。当初选择和他结婚太匆忙，没考虑清楚，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以后挺难找着对象的，算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吧。有的时候我好想一个人过得了，两个人过得不舒服啊。这是他2018年的感受啊。那么 我觉得这就好多人有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可能觉得我年龄大了，还有好多外在的条件，说我就这么结了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危险的一种常识啊。因为我为什么我说它很危险一种常识呢？因为结婚不是一件儿戏啊，不是说大家像过家家一样啊，完了不行我们就分开就再离婚，因为它毕竟牵涉的人太多的经历啊，包括你对一些人生啊，对一些生活等等的态度都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发生转变。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就是你跟他之所以在一起，那不是说我觉得仅仅就是说你因为为了结婚而结婚，我觉得不仅仅如此。因为那么多人为什么你偏偏选择了他？那么当时选择他的到底是什么来打动了你？你们肯定是见过面的，肯定也谈过话，并不是说一见面第二天就登记结婚了，不是这样的。你还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也许在之前你会觉得哎呀他挺安静的啊，不吵不闹的，挺可爱的。结了婚之后你发现他就爱玩手机啊，不爱跟你玩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结婚时间比较短，一年时间可能需要还在磨合期。而且现在呢大家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现在就是说大家，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在经济上都独立了，就是谁离开谁活不下去啊，是吧？更多的这种心态在作怪啊，稍微遇到一点这婚姻当中遇到一点问题的就觉得干脆一拍两散算了。啊，你过我的，我过我的，反正我也可以活下去。说没有你，我也可以这样过，我可以再找，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磨合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对于他，我不知道他之前谈恋爱谈了多长时间，啊，为什么会选择他等等，我想看人的时候，无论那个人有多少缺点， 如果你愿意去跟他过下去的话，你不妨找找他有哪些优点。 嗯， 优点在什么地方？像这位朋友他提到的，其实也就是这个人爱看手机，好像自己的吸引力还不如手机的吸引力大。 嗯 啊，然后就觉得很抱怨啊，是吧？我连手机都不如啊。有的时候你真要这样想的话，就越想越难受，自己跟一个手机给杠上了，是吧？啊，我的价值连一个手机都不如， 可能还是 越想越气。 对，可能还是两个人，就像他说的也有道理，婚前了解的不够，那我们就婚后了解吧。婚前沟通的不够，那我们就婚后沟通吧。 对， 这个作为一家人了，你说怕，用了一个害怕这个词哈。 对， 哎，有些人挺逗的，确实是在生活当中会以为自己害怕自己的另外一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哄对方高兴，不知道和对方怎么能聊得起来，不知道和对方如果聊天的话会不会比如说或者提要求的话会不会让对方不高兴，比如说如果说老婆能不能少看一点手机，能不能看看我啊，老婆能不能少看一点手机，我想和你一起说说话呀，可能提这些要求不敢提。 是 是吧，明明自己心里面有这个想法但是不敢说。可能就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哈，结婚一年还是一个磨合期。 是。 所以即使我们是在婚前匆忙了一些，那么我们婚后就不要再匆忙的做决定，我们在婚后还是认认真真的努力的经营一下我们这段婚姻。 对， 我们让这段婚姻朝好的方向去走，是吧？ 是。 好的，这里是今夜思语，是今天是2018年12月31号，我们的最后一期2018年的节目。再过大概两个来小时的时间，那么就要到了2019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对2018年情感的一份总结，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您在2018年过得怎么样啊？您的情感生活如何？和您的伴侣之间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有没有伴侣？如果没有伴侣的话，那么如果没有自己的另外一半，如果暂时还没有自己所爱的人，那2019年可以去努力哈。稍后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我想你已经睡了，收了线才担心你的烧退了没，已经7天了，找不到时间来陪，还你一个人要自己去面对，电话录音听起来那样的累，你没说我也知道，你等着看我怎么安慰，未来虽美我身不由己的飞，那些个日子再精彩没了你也无畏，在一起这么多年这么快乐全靠默契了，也当然会舍不得，始终相信一切最后值得，像过去失去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二三线四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是你， 是你， 相遇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正在播出中，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听友会把问题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节目中来和大家分享，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大家在询问我19年的节目是怎么安排的，2019年即将到来的19年，今夜思雨时还是和以往一样。其实我们这样一个今夜思雨时节目，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个节目运行了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没错，我是99年我们这个节目开播的哈，今夜思雨时节目。那么到19年，20年。 对， 还真是20年了哈。现在在节目中和我一起来和大家分享话题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也就是这样的，除了我在节目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嘉宾团队，像韩三奇老师、董如峰老师、肖雪萍老师，以及像石宇、贾佳、白露。等等这样一些老师们哈，那么我们会经常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起来聊天。那我们会和大家讨论各种各样我们在婚姻中、在情感中遇到的相关的一些话题、一些问题。所以19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平台呢，北京城市广播。每天还是在22点播出，每天的22点，大家可以如果在北京的话，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19年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如果是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换一个时间收听，更方便收听的时间，比如说您上下班的路上啊，您想通过手机来收听啊，或者是您。夜里边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啊，或者您遇到一些情感问题，您想搜索一下这个节目，来在节目中听到一些能启迪自己的方式方法，那么您可以下载一个客户端叫听听 FM， 大家可以在手机客户端里搜索听听 FM， 搜索我们。听听 FM 下载之后呢，就可以搜索今夜思雨时，这样的话就方便大家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我们这样一个节目了。那么互动的方式啊，我每一次都在节目里说，这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说互动方式已经成了这个节目的一部分了哈。 对，这是有意的重复。 对对对，其实重复呢也是为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新进在收听，或者有些朋友偶尔在收听，或者有一些朋友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临时想起来说，哎呀，我也有问题想问这个节目啊，那我怎么问呢？所以我不断的在节目里重复，关注我们的 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了之后大家就像给朋友发微信一样，点开我们的文章，其实每篇文章我们点开的时候下面也都有对话框哈。那么点开了文章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里边可以给我发来微信了，这样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哈。其实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大家进入今夜思雨时就可以看到这个在页面的，在你手机的底部一样会有一个像给朋友发问题一样的这个我们的对话框，那么在这个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发送给我就可以了，我就可以看到各位的问题了。还有新浪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是可以给我留言的啊，就是这样。所以19年我们的节目会继续，我们节目中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也会通过视频的这样一个直播互动的方式和大家更多的分享，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夜思雨时会有更多的朋友们加入进来。今天因为是18年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18年过去的这一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您的情感生活如何呢？和我一起坐在我们录音间的是我们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啊，下面呢也是一位男生说的问题哈。这位男生说，我啊一个人是个北漂，我在北京呢已经漂了有6年的时间了。其实过去啊自己要不然呢就是和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要不然呢就是叫个外卖。18年的时候我有了女朋友了，我女朋友爱做饭，家里边啊经常现在有了烟火气儿。我女朋友呢其实是一个四川妹子，还特别的爱用一些麻辣的东西，她做的麻辣锅那叫一个香啊。我还没有进家门的时候，在楼道里我就闻到我们家传出来的这种烟火气，我就闻到了我们家的饭菜香，我觉得特别的像一个家。18年我真的是感觉到幸福了，因为漂了那么久一直都觉得归宿到底在哪儿呢？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北京还要坚持下去吗？当有了女朋友之后，有了这样一个人，就突然觉得北京是一个值得坚守的地方，而且觉得这个漂了这么多年的城市终于觉得像家了，像自己的城市了，像一个自己可以有回家的地方，惦记我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他会叮嘱我慢一点啊，晚上下班给他发微信的时候他会说不着急啊，路上慢一点啊，小心安全，回来吃饭啊，这样的一些话吧，其实会让我自己觉得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浪漫啊。就是说我们生活有的时候为什么你觉得生活你感受不到一点情感的东西，那是因为你是局外人。你像他的感受原来就北漂，北京跟我这没有关系。我就在这工作。 对。 然后呢就是我饿了就叫外卖。你可能跟外卖发生什么情感连接吗？不太可能，人家就是送饭的，是不是？那么所以说这些渴了我就去买一瓶水，我自己连烧都不烧。那么现在他就说到他终于跟北京有了一个连接，这个连接呢就是一种感情的连接，因为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人，然后呢他愿意每天给我做饭，而且像他说的这种，我觉得他描述的完全就是比较感性的，特别符合爱情的那种味道。 对 啊，比如说进到楼道里面就闻到了 家里的饭菜的香味儿，对 啊，就闻到了。那你说这种东西那是很容易打动一个人的。所以当然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这种理解。就是说按说他的女朋友也许做的也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感受他感受到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在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呢，一个人可能做了很多，另外一个人就感受不到。你无论做了多少，这个人始终就是很麻木，他觉得有的人真的是麻木吗？他完全就忽略了，甚至他觉得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值得，你就是个你是我女朋友，你就应该做饭，你就应该洗衣服，你就应该做家务。你这样去想的话，那你真的就感受不到一丁点的浪漫。你觉得这是那个人的分内的事情，他就得那样做，他不那样做他就不好。然后我就可能对他有看法了，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呢，这位男士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懂得珍惜啊，而且很懂得去感悟感受这种生活。生活真的是需要大家去感受的，不是大家去凭着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客观去这个那个分析的，你真的分析不了多少，是吧？你为什么要留在北京，为什么要在这生活，那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在这儿。而且你每天回家的时候呢，你闻到了那个饭菜的香味儿， 对， 是吧？那你说这个饭菜香味到底有多么珍贵呢？但是就是他内心感觉到了温暖，感动，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我们的生活到底它有什么价值，它的价值也可能你说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但是我觉得无论你挣多少钱，那是冷冰冰的东西， 对， 你总在感受到一点温情的东西，只有这样你才会觉得生活有盼头，下一年2019年仍然会过得很快乐， 对， 要不然你会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他分内做的，做饭啊，烧衣服洗衣服啊，做菜等等，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他要不做的话他是不正常的。你这样想的就会沿着另外一条不浪漫的路、越走越艰难， 对对，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最难的。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每天22点，孙岩浩洋主持。 这是一位男生哈，他说到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我创业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但是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孙岩姐，我就是和女朋友的感情越来越差，可能都会要分手了。我当然不想分手，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像最初那样，但是呢，有些东西其实我是挺无可奈何的哈。过去呢，我们曾经是同事，那么那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两个人开始是谈工作谈的很多，后来发现闲聊的时候有共同的话题，再后来呢我们就在一起了。热恋的时候我们觉得各自很好，其实在我创业之前我们几乎很少吵架，那时候我和他都觉得我们是彼此生命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也是那个正确的人哈。他说但是呢一直到大概1年前吧，我决心创业，我就和我的两位同学一起开始创业了。那么创业呢，确实是非常的不易啊。我们投入的资金在前面半年的时候几乎一点希望都看不到了。家里面和我的两位同学和我情况一样，都是家里边也给了一些支持，那么我们的父母呢也都期望我们能自己成功，但是真的当自己做起来了才觉得创业是很难的一件事。再加上三个人慢慢的开始有了一些矛盾，三个合伙人啊，有了一些矛盾，那么这份创业呢就既让我的体力很疲惫，也让我的心理很疲惫。有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就很难顾得上我的女朋友了，会对她忽略一些，而且我也特别希望她能够理解啊，创业是和她一起说好了的事儿，说好了我去创业，他也希望我去创业。那么创业的过程中我遇到的困难，我当然希望他是能支持也能理解的，而且我希望他能明白我是暂时没有办法去顾及他，没有办法给他更多的呵护和陪伴。其实我女朋友是个挺懂事的女生，但是她的情绪就开始有波动，她开始不断的怪我。我觉得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很轻松的时光了。所以啊，要说回顾一下2018年的情感，我的情感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2019年还能不能在一起，我不知道明年岁末的时候她还会不会是我的女朋友呢。 所以心理学上有一个叫自我预言，自我实现。 对，预言的自我实现。 所以你在这去摇摆，在这犹豫的时候，其实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当你的接下来在2019年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们俩之间有一些风吹草动，你可能就会放弃。我觉得他在这里头一直在提到说，多想回到从前。但我们时光不能倒流。而且从前也未必说就是常态，我们说，大家都在怀念说初恋的时候多么美好，多么美好。但是感情生活就是这样，就像一棵树一样，它有小的时候，有发芽的时候，有嫩绿的时候，也会慢慢的长大的过程。那这就是一个过程，你不能让它永远停留在那个小嫩芽那个时候，所以爱情也是如此，感情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适应，就是说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阅历各方面的变化，包括他的创业的这种变化，那么会给我们的感情会带来一些，我觉得是丰富，你从这个丰富的角度来讲，就更加了一些丰富的色彩。我们怎样来看待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说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扰动之后，我们的感情就变味了，就不行了。我想这位朋友他更多的是他创业的压力太大了。他大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女朋友也是像以前，我觉得他俩可能谈恋爱的时候，难道女朋友就没有使过小脾气吗？可能也使过，但他也觉得挺可爱。但现在碰上了他创业压力特别大，他心情也不好，他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女朋友再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时候，他就觉得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既然能够在一起，还是要坚持一下，不要这么轻易的就放弃，就像你的创业一样。创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有的人呢，我们看过很多的人的创业的故事，那创业可不是说一创就成了，那叫什么创业，是不是？创业也是要经历过一番波折啊，可能你这次失败了，如果你能够汲取教训的话，可能下次创业你就成功了，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对自己来讲，无论是从事业还是从情感来讲，都是这位朋友可以继续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不是说我现在就开始摇摆了。我相信他因为创业的这个困难，不光是对女朋友的感情有摇摆，他对他创业的这个项目可能也说有所摇摆啊。我觉得这是他真正要去面对的，或者说要去提升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这一关跨过了，无论你在事业上还是在情感上，你都会有所收获的。不要这么轻易的，我们说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坚持。 对，所以如果真的想和他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你们所遇到的可能是一个暂时的困境。当然在这个困难当中，其实尤其会考验到恋人啊， 对， 尤其会考验到伴侣。那我们也都知道人生的常态可能也就是这样，有顺境有逆境。有这个平静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对， 也有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们现在呢，其实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一旦走出这个困境，有一些伴侣他们就会发现这个他和我共同走过了很困难的那些日子，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会更加坚定哈。 对。 有可能那么有一些人在困难的日子里走不下去了，也就散了。 对。 所以但凡是能够一起相守走过困难日子的，那么将来的感情应该说更坚定。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们不是因为彼此对于彼此的一些为人啊，或者对于彼此有一些原则性的一些不满，那我觉得应该积极的去修复。没有时间有没有时间的办法。其实女生最重要的可能，比如说她会替你焦虑，她会觉得你在创业看不到前景，也可能你把你们买婚房的钱都投入进去了。她可能会在想，我和你在一起，那我本来我是想让你去创业，我们能过好日子的。那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你每天唉声叹气的，我也看不到我们的未来，所以彼此都被这种焦虑的情绪所困扰。那这样的时候，两个人是相互要加油要鼓劲儿的， 对， 是吧？所以让你的女朋友也听一听你的心声，你告诉她你可能是非常希望她能幸福，她能快乐的，你也在拼尽全力在做这件事儿。 对， 只有这样，我觉得两个人才可能去走下去，事业上也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转机。 嗯， 而不是说，早早的就开始埋下伏笔，说可能失败，我们俩可能分手，那到时候真的就是这种情形就出现了。 对， 这种情形出现了，不是说有的时候真是外在的条件，而是自己主观上就放弃。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还有一位女生，她是这样说啊，她说2018年啊，其实我自己还是单身一个。我呢还没有找到自己另外一半，当然我也不着急，我正在读研究生呢。那么我相信啊，我会找到另外一半的。但是孙妍姐，我要告诉你，我最幸福的事情是我妈妈找到了另外一半。我父亲呢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不在了，那么我妈妈呢一直等到我上了大学，一直在照顾我，为我非常非常的用心和投入。我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那么现在呢，我读了研究生了，在2年前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你如果还想找一个人的话，你就抓紧要找一个啊，我特别希望看到你幸福啊。她说我妈那时候还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也一直没有告诉我。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妈应该是在春节的时候终于向我介绍了一位叔叔。这个叔叔啊真的是挺不错的，对我妈妈照顾得特别好。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我妈妈这个人啊不太会做饭，可是呢还特别爱吃饺子，她就是不会做饺子，她呢也就是勉强能煮点面啊，蒸点米饭啊。这个叔叔啊每次要出差的时候总是给我妈包几十个饺子冷冻在冰箱里，然后呢能让我妈吃她亲手包的饺子。就冲这一点，是不是觉得我妈找到了一份很好的爱情呢？我觉得挺幸福的，是因为我妈幸福我就幸福。 我觉得这种幸福会延续下去。 嗯， 因为这是一对相互体谅比较温情的一个画面。因为她的妈妈呢为她也付出了很多，然后这个女儿也很体谅的妈妈啊，妈妈也终于，我觉得这妈妈也很好。 对 啊，也因为有的人他觉得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就算了，还早什么早，是不是？但我觉得这个妈妈也值得肯定啊，也去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而且过得也不错啊。再加上这个懂事的女儿，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够温馨了啊。 嗯， 我们都希望啊，不光是自己的婚姻、自己的情感幸福，我们也希望自己的长辈、自己的父母、亲朋好友都过得其乐融融的。 对， 因为生活并没有那么多我们说起来好像各有各的苦啊，但是呢但是生活真的是只要你寻找的话，那个甜蜜的东西照样很多，无论有多么艰难，那里面总有像蜜一样甜的东西。 嗯， 那你能不能发现它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体验。包括他的妈妈，我想他的妈妈，你看他从另外一面也印证了，你看这小姑娘说她妈妈的时候，说她妈妈不会做什么饭，爱吃饺子但不会做， 嗯， 也就是做一些平常的饭。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个妈妈也把自己女儿给拉扯大了。 对， 这女儿也没有嫌弃妈妈做饭不好吃啊，或者 是吧，嗯 啊，反而是这样一个妈妈呢，在最后又找到了一个那么细心的一个暖男，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归宿。嗯，祝福他们。 对，祝福他妈妈哈。到这儿呢，今天我们2018年12月31号最后一期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时间，应该还有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就要进入2019年了。我们的节目在2019年还会陪伴着大家。其实我们的节目最多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各种各样的情感的问题和困惑哈，比如说大家遇到的婚姻的问题、恋爱的问题。那当然，分享这样一个广播节目，特别是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可能我们听到的生活中有很多让我们困扰的感情，才会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 但是其实今天我特别开心，是因为说到2018年，很多朋友都谈到了自己过得很幸福。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啊，那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说的那样，可能感受幸福也是一种能力。 对， 日子都是平平常常，所以在刚才的这样一些大家和我们的互动中，我们会听到有一些人因为一餐饭，一餐有烟火气的饭，因为闻到了自己家里飘出的饭香感到幸福。那有一些人因为妈妈过得幸福感到幸福，有一些人因为自己有了孩子，妻子在自己上班的时候发来了照片感到幸福。其实幸福在我们生活当中并不是那么难寻找，有很多人在感慨，我的幸福究竟在哪儿呢？幸福怎么那么难呢？人生不易呀，确实人生不易，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有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幸福一些。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如此，就是说，我们经常听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不缺少美，但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这 所以幸福也是如此。 这句话也适合于幸福啊，其实世界上随处都会有幸福，就看你是不是能感受幸福，发现幸福。在这呢，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夜思雨时所有的朋友们，2019年获得属于你的幸福。今晚节目就这样，谢谢大家，明年我们再见了。好，韩老师，咱们这个下一次和大家再说话的话，就是2019年了。 是的， 好，谢谢各位。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